到现在你不愿说明，还是就这样结束这段感情。懂不懂我是真的心无意伤害你，别怪我搞错了记忆，我是真的不愿意彼此的真心伴着遗憾过一生。 只想爱你，只想爱你，你的笑。

几点钟你会想起我？天黑了，人们在移动，音乐有什么？相互等待之中，某一刻，同时在度过，距离外片刻之中。 睡不着，我